在周旋的旁边 Oh Mary Mary Road 听不见 见，还有人为了爱呼喊 Oh Mary Mary Rose Pretty Tat She Tat Gone to the Paradise Oh Mary Mary Rose Loving Land Money Money Web Dry Man Oh Mary Mary Rose 在不在这花花绿绿的大世界 Oh Mary Mary Rose 看不见她的一点点轻轻摇摆 什么样？多喜欢你。